有太多太多回忆哽住呼吸。爱你的心我无处投递，如果可以飞檐走壁找到爱的委屈不必珍惜，只有你将我抱紧。如果雨知道想你的夜慢慢熬，每个思念过一秒，每次呼喊过一秒，直觉的生命不停燃烧。如果雨逃不开纠缠牢牢，每当心痛过一秒，每回哭醒过一秒，只剩下心在乞讨。你不会知道，每当心痛过一秒，每回哭醒过一秒，只剩下心在乞讨，你不会知道。 如果说许茹芸的版本《如果云知道》让人觉得听起来是凄美的感觉的话，那么听齐秦版本《如果云知道》会让你感觉到内心的颤动。就好比看到一个女人流泪，你可能会觉得怜惜，但是如果看到一个男人流泪，就会让你心痛一样。继续来分享这首老歌，来自谭咏麟《情不变》。

的天，冬天飘雪，我是面对温暖你的夜，一直在你身边，一直爱到永远，你就负责靠着我的肩。 就在你身边。

想一生所有光阴，仍一点不过敏，仍期待你可知道谁依然真。